只因为爱，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。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敏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允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真的不想去追， 世界的诗人，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。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开。

相信在你怀中依偎的温柔，两人的世界总没有对和错，不要因为我感到罪恶，明天以后你就要回到他身边，伤心的人依旧是我，什么话都不必说，只要紧紧拥抱我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 Eason 陈奕迅带出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以为你只对我好》，谢霆锋带出的《黑夜马戏团》。 这里没有人，我可以睡得很安稳，也不想留灯。你没有责任，也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。快乐后，当你疲倦了，又在那起身。寂寞让你更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